受佛顶，如来密恩修正我的二师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二，以是阿难，合诸大众闻佛智慧，生心叹言：念无此来，失却本心，妄认如尘，分别影视。今日开悟，如失语，不语是我。合掌礼佛，念闻如来，显出正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如不生灭，如法无性。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正视见性嘅第三科，咁啊，亦即是咧十番念见嘅第三段经文。佢哋若观何显见性无边，咁啊，观何观就系能观嘅见性啊，何咧就系所观之境。咁啊，始终观何嘅意啊，就不在呢个河水，而主要咧就在于显示啊能观河呢个见性，因为所观个河水系有天变，系有流动啊，但系能观河水呢个见性咧就冇天变，就冇流动啊，就显见性咧系不生灭。咁啊，此地由於波斯匿王，請問佛啊，個雲河嘅發揮見之此心不生滅地，咁啊，因此佛就開示所觀個河水有變遷流動啊，但係能觀河水呢個見性就係冇呢個遷變流動。咁啊，童年之时观河嘅见性啊，与老年观河呢个见性咧系无有变迁嘅。咁啊，无变迁就即是无生灭。咁啊，令波斯匿王啊就悟到呢个见性咧，就系无生无灭嘅真性。咁啊，又分为三科，初科咧就请问。二科咧就说时，三科就领悟。咁现在初科请问，咁啊文中啊请问嘅人咧就系有两位，其一就系阿难请问啊，其二咧就系波斯匿王请问。咁啊又分为两科，就系初科叫做阿难密请，第二科咧就叫匿。王显问，咁而第一科就阿难密请，就系阿难啊，佢个心有所请，但系未曾发于口啊，咁就叫做密请。即系以时阿难合诸大众，咁啊以时咧就系阿难合诸大众啊，系闻佛上闻个开示。就唔知手系有开合，头系有动言，咁就如下四如尘啦。但系能见之性啊，无有开合，亦都无有动止，就属于咧系如主如空。咁阿难与诸大众啊，咁啊闻佛。开始上来指翻道理嗰个时候，同埋你哋以前，咁啊阿难以及大众啊，就闻佛智慧，就系、是、闻原来佛啊，呵斥呢个原影唔系真心，就博义系经报啊，咁啊现在亦都闻到呢个妄想啦，唔系真实。所謂凌晨就無體啊，咁就行街默然自失。咁啊，現今就聞佛開示，咁啊了知呢個見性係本無動搖啊，亦都無呢個開合之短。 咁啊，佢聞咗儒士嘅道理之後啊，咁啊，佢得到咗咩嘅好處咧？所以話真心太圓啊，地由佛將來開示。咁啊，唔知所謂四大都無我，即身非實啊，咁就不為呢個身所障礙，咁就真太圓。咁啊，又唔知呢個圓影虛空沉俗非心，咁啊不為心所愛啊，咁就心太圓。咁啊，既然若身若心都太圓啦，咁就內心清淨，外貌舒暢，咁就反於上文所謂默然自失啊，以共重複悲慮嗰種嘅迷情。但念無此來，就失卻本心，妄認前塵就分別影視啊！咁啊，此一段經文就係領佛上來所講嘅，破咗呢個妄想，而唔係真實。咁啊，領上破妄嘅益處，以及追悔啊，以往咧認妄為真。嗰種嘅過程，嗰個念無始來。咁我哋眾生一念妄動之時，就名為佢嘅始啊。咁啊，現在話從最初一念妄動以來，咁啊，悔悶本有呢個真性啊，為迷真俗妄，將妄作真嘅兒童啊，將始嘅作察。認察為止，咁啊本有實性啊，就非失此失啦。所謂現無此時以來，就失卻呢個本心。咁啊，此嘅失字咧，乃係非失而此失，就説明啊，雖然咧此失咗，但根本就未失啊，因為佛性始終仍是啊。是圆圆整整，就与佛无二。但妄认的缘尘，就分别影视啊，妄就是虚妄啊，认就是错认。咁啊，缘尘咧，或者所缘之境，咁啊，分别就是有粗定有细啊。若是话细嘅，就是指呢个第七无漏的。若要話粗呢方面嚟講咧，就指個前個六種之心。咁啊，影視者咧就係、是、前五層借落嘅影子，就名為佢哋影視。咁啊，指個前層分別影視啊，即係妄想心啦。咁啊，乃係一切眾生啊所認嘅，執為真實嘅，其實佢根本啊。就是希望是属于这个妄想心啊，那么阿难如是错认，那么一切众生啊亦都如是的错认，那么今日如是错认啊，那么无始时来一向都是如是错认，但是今日就开悟啊，他如失语言就不如前母，就是说未曾蒙佛开示之前，那么执定这个缘尘影视之分别为心，所以失去自己本有这个常住真性，那么现在蒙佛开示了，那么不得见性的是心非眼，那么就知得以前属于错认的谋取，所以说今日就开示。咁啊，雖然説今日開悟啊，但係佢未曾咧係徹底開悟噃。只不過咧，聞佛咁多番個開示啦，咁啊理論上咧就比前啊就略為咧係明白啲。咁就叫做今日開悟啊，就係説理上開示，唔得呢個見性本無動搖書卷益處。嘅儒室語言就不如慈母啊，咁啊有呢個小孩子， 咁啊，佢失咗佢母親嘅乳啊，咁即等於話冇奶飲啦。咁啊，如果冇咗佢呢個母親，冇咗呢個乳而去滋潤佢呢個生命啊，咁就命在旦夕啦。咁啊，現在忽然間嘅幸運啊，佢再遇翻佢呢個慈愛嘅母親，咁啊得到呢個母乳。就滋潤佢呢個畜生啦，咁就生命將亡之而復續咯，咪成不幸中之大幸。咁啊，始終呢個母親啊，呢個慈母啊，就譬喻而來，咪即係譬喻我哋嘅舊主釋迦牟尼佛。咁啊，呢個孩童啊，呢個兒子咧，就譬喻阿難啊。咁啊，母親嗰啲魚咧。譬如佛所說的法，咁啊，譬如呢個法味，咁啊，失咗母乳呢個兒子啊，咁就譬如阿難及諸大眾啊，以及未來眾生於呢個生死長夜之中，冇呢個法語滋潤啊，咁就為命將亡，就法身將斷，咁啊，不如慈母咧。就係譬如慶幸啊，有咁嘅因緣，咪藉住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咁啊詳細開示，令佢悟得呢個見性啊常住真性啊，咁啊六塵緣影咧就唔係個真心，係徹底虛妄。咁啊從此就依呢個不生嘅見性而修咧。咁就成佛有望，咁就為命將亡之而復存，所謂法身將斷之而復續，成為一大慶幸之事。所以合掌頂禮啦，就係表示多謝佛啦呢種法語嘅心恩。喺願文而來，就顯信心，真妄虛實。就是以法明性，咁啊，此四句经文就说明阿难嘅心念啊、默念咁请佛开示，因为阿难闻佛向来扎气啊，咁啊以动为身，就以动为境，念念生灭就为不真性，颠倒行事。正心不真，就認物為己，輪迴事中係自取流轉。咁啊，既然受佛所責備，咁啊，所以在始終就默默啊請佛開示。佢話願佛咧開示啊，顯出咩啊真心之中啊，何者係叫真實，何者係叫做虛妄。何者是叫做生滅，何者呢叫做不生滅。若要說生滅的，當然是以客如塵，若要說不生的，當然就是以主就如空。現今由文佛開始，雖知四大是妄心，六塵緣影是個妄心，所謂妄心妄心啊都是屬於生滅，但是能見之性啊，是真實，是不生滅。咁啊，可惜呢，就未曾啊，係徹底明白。咁啊，若要佛能夠把現時呢個生滅之身，以及生滅呢個見性啊，咁啊兩者之中啊，咁啊一一再為我等啊。詳細法分顯明，使我等能知取捨，而不再顛倒行事。咁啊，因此咧就默請佛開示啦。一時波斯匿王就起立答佛：，個我即令諸佛悔戚，就見家堅言，譬如羅子子。一行完此身就死后断裂就名为涅槃，我虽直佛就今犹无疑啊，就云何发挥就正知此心不生灭地 禁止大众诸有漏者得行街异闻。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请问个第二科啊，名为佢就溺王嘅显闻。咁啊，即系话波斯溺王啊。咁啊，在佛个欢喜日，咁啊，即系七十五啦，亦即系自知日啦。咁啊，为其父王啊，系为日然斋请佛供入。咁啊，但系佛食完斋之后啊，即刻急咁啦，翻回呢个奇门精舍啊。所以王及大臣长者居士都俱来齐发，愿闻法要。咁啊，波斯匿王既然随众在呢个大众之中，咁啊，闻佛说呢个见性啊，系不生不灭，无来去，无生灭，就无殊短。咁啊，说明个见性啊，系清净即无生就无灭啦。咁啊，因此就促起佢啊，佢往昔咧曾经亲近过嗰啲外道。咁佢往昔所亲近嗰啲外道咧，佢话死咗之后断灭，就名为叫做涅槃。咁啊，而得佛所说呢个见性系不生不灭，与外道所说死后断灭名为叫做涅槃。咁啊，其中啊有乜个分别咧？咁佢心中就难免起疑啊。所以就请佛开示嚟到决佢嘅疑问，咁啊亦都直指咧系趋邪附正，咁呢啲纯粹都系波斯匿王啊所谓内地菩萨行啊，外咧就系现呢个国王身，咁啊请佛开示，使到当时以及呢个末世嘅众生啊。就愿这个生灭生中能够直下成当啊，满有个不生不灭的见性。吉时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我悉未成诸佛悔戚。那么始终诸佛这两个字呢，我们就不能讲话呢，所谓十方诸佛，总之就不是一尊佛啦，那么他的诸佛照文字就是这样解的。咁啊，但系现在波斯匿王所个对所讲嘅对象啊，就系、是、教主释迦牟尼佛，就唔系话十方诸佛啊，等于话唔系一尊佛以上，只系啊教主释迦牟尼佛。所以呢个诸字咧就唔能够多咁样解啊，就系、是、作为咧系于字咁样解，属于一种助词嚟噶。就是说波斯匿王他就起立白佛，那么跟佛说，但我往昔未曾亲近于佛那种的教诲之前，那么见加仙言就毗罗子子，那么加仙言中国话的就显法是他的姓来的，他的名字叫做迦楼鸠陀，中国话叫做牛岭。这个人呢，他就执着一切的重福苦乐都是自在天所作的，是属于外道六师中的第五师。那毗罗子子，中国话叫做空城，他是依这个母亲而立名。咁自己取个名咧，叫做叉遮耶，中国话叫做圆圣啊。咁啊，此人佢就执着佢计呢个苦乐等报，咁啊现在咧就系无因噶喎，咁啊未来咧亦无果嘅，系属于外道六师中嘅第三师。咁啊，此两位外道啊，在波斯匿王未曾直佛之前。咁啊，曾经咧系亲近过呢两位外道，咁啊呢两位外道所说虽然系不同啊，但系同时咧以断见为宗啊，以断见就为主，所以话行言此身就死后断灭，命运就叫涅槃。 嗱，咁古代涅槃咧就係佛教一個專有名詞嚟噶。咁啊，就係話佛咁啊，化緣以畢啦，所謂入波涅槃。所以涅槃咧，亦名佢就滅道啊，或者翻為佢哋圓寂，或者滅。咁啊，雖然翻過嚟有好多嘅意義，就係、是、以呢個不生不滅咧為佢主要嘅意義。因為凡係人有生就必定係有滅，咁啊滅後一定係隨業受報啊。所謂因果係不回，呢個係肯定嘅。所謂佛法呢段整部大藏經啊，不管時教律物證啊，都唔能夠離開呢個因果兩個字。咁啊，現在外道所說，佢話此生死後咧係斷滅嘅，就名為叫做涅槃啊。咁啊，如果咁樣講法咧，就係有兩種嘅過失。第一種咧，屬於佢嘅斷滅見啊，以為作孽係得唔到呢個善報啊，作惡係得唔到呢個惡報，佢就繼為斷滅，咁當然屬於邪見啦。咁啊，其實因果報應啊，係絲毫不爽，作善業者可以得生天上人間享福啊。咁啊，若是話你念佛嘅，念到一心不亂啊，咁啊肯定就可以往生西方净土噶。咁啊，如果話作惡咧，就一定係墮於惡道受苦啊。咁啊，如果話修學佛法，咁唔得了生死，斷煩惱，就準可以證呢個出世果位。咁啊，就説明人捨生之後啊，就絕對就唔係斷滅嘅，那係隨業受報。呢種道理咧，有佛無佛出世啊，都唔能夠更改嘅。咁啊，如果話死後斷滅啊，就屬於撥無因果，屬於斷見外道。咁啊，第二咧就係、是、常見啊，常咧即係永遠唔變嘅。佢話今世為生生世世都做人，咁啊，即使你做咗惡業都唔會墮落嘅，都係做翻人。咁如果你今生係畜生咧，你生生世世都係畜生啊！但你即使做咗善咧，都唔會脱離畜生身。咁呢種就叫做常見啊，亦係咧邪見外道啊，亦係破壞呢個因果嘅道理。咁其實佛說不生不滅嘅涅槃，咁啊雖然係本有現成，但你亦都要啊修呢個戒定慧，要熄滅呢個貪嗔痴，先至可以顯示出來。若是話呢個本有現成個佛性啊，你如果唔修行，你唔斷盡呢個貪嗔痴煩惱啊，咁啊，即使有佛性，亦都唔能顯示出來，就等於話一定要努力修行啊，不懈怠，不散漫，咁啊，精勤修道咧，先至可以斷煩惱，顯示自己本有呢個真性。咁啊，若是你執著死後斷滅嘅冇嘢，就係叫做涅槃。咁呢種就叫做邊見啊，屬於呢個自然外道。咁啊，佢嘅常見，咁啊，波斯匿王未曾直佛之前，咁啊，知親近呢兩位外道啊，咁啊，受咗呢兩位外道嗰種嘅思想嘅理論，所以現在突然間啊問法啊，所謂主空直常見性不動嘅道理啦，咁啊，觸發起佢呢個心中嘅疑問。咁啊，既然佛说见性系不生灭，咁啊，嗰啲外道啊，佢话死后断灭就叫做涅槃，咁啊亦系不生灭噃。咁啊原则啊， 有乜嘢个分别呢？咁啊，难免我心中啊系生起一种疑问啊。佢话我虽食佛，我虽然现今啊，咁啊有咁嘅善根啊，能够亲近佛、直与佛，但系心又都狐疑啊，对呢种道理呢，仲系有啲疑惑，唔知边一个所讲啊，先至系真实。嗱，咁啊狐疑就系讲嗰啲狐狸啊。佢系生性最多疑嘅，咁啊，例如在北方，咁啊，冬季嘅时候，嗰啲河水都结成冰嘅，咁啊，但系河水就有深浅啦。如果嗰啲河水浅嘅地方，从面到底都结成冰啦，咁啊，当然系硬净实净啦。但系有啲河水深处咧，等于话嗰啲冷气又唔够喎，咁啊，变成咧，佢就系呢个表面结冰。但系呢个河底嗰啲水咧，仲系流动噶，咁所以嗰啲狐狸咧，往往响呢个河上行啊，咁佢有啲地方咧系实净嘅，咁啊当然冇事啦。啊，有啲地方咧，佢结冰啊，未曾结到底啊，只系表面结冰，当然下边有呢个流水响啦。咁佢听到下边仲有水响咧，佢就唔敢行啊，每每向前几步。又退后几步啊，咁啊三番四次来回咧，都唔敢认真过呢个河。要真系得脚踏实地，一啲疑问都冇啦，咁啊佢先至敢过呢个河啊，就明为即做狐疑，就说明嗰啲狐狸咧系最多疑嘅。咁啊，亦都平常咧，我哋以此做个譬喻啊，凡系一种人啊。佢疑心痛嘅咧，咁我哋用呢个狐狸嚟做譬喻，说明呢个人咧嗰啲疑心咧好重嘅。咁啊，叫做波色王，论佢个心本就系大菩萨位啊。所以地人王附个波叫《波罗蜜经》里边讲，佛与溺王于过去龙光佛所，咁啊佛正八住，即系八地菩萨啦。咁啊，波斯匿王啊，正四住，即系正四地菩萨。咁啊，现今咧，坐佛转法轮啊，属于菩萨再来，系示现呢个国王身。咁啊，坐佛转法轮，咁佢了解到所谓断见或者常见啊，呢两种都系邪见嚟嘅。对于我哋嗰啲思想嚟讲咧。危害甚大啊，所以就请佛开示，咁啊，此咧破除呢个邪见，所以话云何发挥定知啊？此心系不生灭地，此一句经文咧就正是波斯匿王请问佛，咁啊前文佛曾经说过，我话常住真心系正正明体。阿难亦都请问，何者叫做极常心性啊？而佛亦都喺十方众生获妙微物，正正明心得清净眼。佛亦都开始见性不动啊，冇呢个开合书卷，就已经咧化灰显明啊，此心就不生不灭嘅实际理地。但系波斯匿王尚未明白点样发挥啊，正知此心系个不生不灭实际离地呢？咁啊，若是佛能够再为详细开示啊，咁啊就唔单话我波斯匿王能够解除呢个狐疑啊，亦都再会个大众。有漏者都愿意听闻呢种道理，佢话今此大众，诸有者就系指呢个生死凡夫，现在生于呢个人天道者，咁啊佢哋诸有漏未曾正出世阿罗汉果，咁就行街愿闻啊，咁啊因为此种不生不灭。真常实际理地微妙难思嘅道理，咁啊唔单我波斯匿王个人愿望啊愿闻啊，就系发俾大众啊， 咁啊，亦都咧系愿意闻此个道理。个佛告大王，系与身嘅现在，今佛问语，与此肉身为同金刚常住不留，就为复变坏。个世尊，我今此生就终从必变灭。个佛言大王，个语未曾灭啊，又云何之灭呢？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个我观现前啊，念念天谢，身身就不住如火成灰的渐渐消陨，云亡不息的决知此身当从灭尽。佛言系如是，大王。他与今生灵的已从衰老颜貌何如同结之时，世尊，我的孩儿的肤皱润泽的年纪长成的血气充满，而今颓灵的迫于衰老，形色枯水，精神温暖的发白面皱，第二章不久的如何见彼充盛之时。个佛言大王，以之形容应不尽了。个王言世尊，变化物言，我成不觉寒暑千流，便至于此。何以故？我年第二十，虽好年少的颜貌，已老初十岁时，三十之年就又衰二十，于今六十又过于年，观五十时就远然强壮。个世尊，我见时虽此左落，其间流逆嘅，且行十年。若复令我微细思维，其变灵为一己二己嘅实为年变啊，岂为年变逆兼越化？何敌越化兼有日天？沉思闭观，擦罗擦罗，念念之间就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系终从变灭。咁啊，只一大段经文啦，就系若观何显见性无牵嘅第二科，名为佢嘅说字。咁啊，又分为两科，初科名心有变迁，第二科就名性无生灭。现在第一科就名心系有变迁啊，就系我哋父母所生我呢个色身咧。就是有千流变化的，随着这个岁月呢是生灭不停，当然就是如下如尘啦。咁本来波斯匿王问佛啊，就云何发挥此心是不生灭地，咁何以佛呢反问其这个色身啊是生灭不停呢？咁啊，似得好似啊答非所问，但系绝对不然，因为呢个见性属呢个心化啦。咁啊，心化就无形相，咁啊，必定要假呢个生灭即生嚟到显示呢个不生灭嘅见性啊，亦都可以讲咧，就我哋呢个生灭即生之中。就有我哋呢个不生灭嘅见证，咁啊，于是开始啊，就使呢个顿根者亦容易领悟。所谓佛告大王，佢话你与身就现在啊，就话你现前，你呢个生生灭灭身中，咁啊，当然啦，现在系存在响树啦。但是生灭身中就有这个不生不灭的常住真心在啊，佛呢就欲令波斯匿王于这个生灭身中悟出有这个不生不灭的见性在吗？所以佛告大王，就与身你是现在，我今复问语，这个问字呢，在这个佛法里面来讲啊，就是有四种的意思的。第一种就是不了而问，我们任何一个初参学者 咁啊，對於任何嘅規矩、法則、教理，咁啊唔了解啦，就當然係請問嗰啲老前輩，請問嗰啲老參師傅啊，或者請問禅堂嗰啲班守師傅啦。咁你都叫做不了，即係唔懂啦。咁啊，就請問於嗰啲長輩。咁啊，第二嘅因而觀問啦。咁啊，佢就了解得少少，佢亦都好中意研究。可惜咧，里边咧有好多个问题啊！佢即使研究咧，佢都唔系几透彻了解，所以亦都咧要请问嗰啲老前辈啦。咁啊，佢哋因为疑啊有问题，所以就要请问啦。咁啊，第三咧就话轻他顾问，就话有一类人咧，佢自己好高傲啊，咁啊以为自己嘅啲学问咧了不起啊。咁啊，睇到對方某一個人咧，佢啲學問啦唔似自己，咁佢就故意啊，咁啊佢揾咗問題咧問對方，咁啊等對方咧答唔出啊，咁啊令對方咧係難過啊，等於話呢個發問嘅人咧就係輕視對方個學問咧唔似自己咁好，咁佢就輕他而顧問。咁第四就为他顾问啦，呢种咧有出大慈悲心啊，咁啊因为他人令到任何人都得到一种好处，咁啊自己咧而故意请问个长辈啊，咁啊令啲长辈咧将呢种道理讲出嚟，使到大家在座咧对呢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咁啊呢种就叫做菩萨嘅慈悲心肠啦。咁就叫做为他顾问。嗱，咁四问中前后嘅三种都系属于正常嘅问啊，只有第三呢个轻他顾问咧，就唔系属于正常嘅问啦。嗱，咁啊有问就必定系有答噶喎。嗱，咁啊问有四种，所以答咧就亦都有四种。第一咧就叫正答，咁啊有正正式式咁问啦。咁啊，或者亦都正正式式咁啊，答复嗰啲问题，就或者我哋一个参学者啦，问嗰啲长辈问得四四正正啦，规规矩矩，好恭敬咁去问啦，咁啊，对方个长辈亦都好正正式式啦，咁啊，答复我哋个问题啦。咁啊，第二个就分明答啊，就说明呢个问者呢个问题啦，似乎好简单。但是里面包含呢是很多的深奥的理论的，所以这个为长辈者或者现在我们讲佛，那么既然晚一辈他肯问，所以为长辈者呢他就分分明明清清楚楚那么解释这个问题，那么就分明答。那么第三呢就是反问答，就是说问一个问题，可是呢这个答的人啊认为这个问题即使我呢答复他，他都未必懂啊，所以他用一种呢善巧的方便反转来问他一个问题啊，都可以令他自己领悟而答复的，那么他就反问答。第四呢就是自答，或者问者已经问了，但这个机缘未到，那么暂时就放一边先，咁啊，等有機會咧，咁啊，再答覆，咁啊，佢就自答。咁啊，但系現在佛同波斯匿王兩個人一問一答啊，在呢個四問之中，屬於因而顧問。咁啊，波斯匿王有呢個疑問啊，咁啊，佛說見性不生滅，但系我從所親近嗰啲外道啊，佢話死後斷滅，另外一隻涅槃。咁啊，但系兩者比較啊。边样先至叫做系真咧？咁啊呢种咧叫做因为有疑问，咁啊而请佛开示啦。咁啊在呢个四种答之中，就属于反问答啊。咁啊波斯匿王，佢虽然问嘅系不生不灭，所以云何正知发挥此心啊，系不生灭地。咁啊但系佛咧就反而问翻佢啊。咁你身体係生生灭灭㗎喎，根据下文亦都唔係一时之间就由少到老㗎喎， 你是慢慢慢慢随着这个岁月的变迁，那么入少而壮，壮而老的，那么目的呢就是希望他在这个生灭的色身之中啊，你都领悟啊自己本具这个不生不灭的见性，那么属于这个反问答啦。各位与之欲生啊，唯同金刚的常住不老，就唯复变坏啦，此就是正色问。那么金刚本来是金之精华，是最极坚固，能坏一切的不，一切不能坏止金刚。咁啊，但系等到我哋呢个跌坏之时咧，咁啊，金刚亦都会化为乌有噶喎。但系在未曾跌坏之前，如果对呢个世间事事物物咧容易变坏呢方面嚟讲咧，咁啊呢个金刚就变成系常住不坏。咁啊，现在佛问波斯匿王啊，你个父母？由这个精血所成，你这个肉体啊，你这个色身啊，是从金刚常住不坏啊，就抑或啊是有所变迁呢？咁啊，这个属于问题啦。咁啊，佛本来是个一切智人，他岂有话不知得这个肉身啊是无常变坏吗？咁啊，现在佛呢就正式嘅知而故问啊，就欲想令波斯匿王达到呢个伤心嘅地方，因为人命无常，有生必有死噶啦嘛，系一件最伤心嘅事啦。咁啊，到呢个时候，佛呢先至开示佢啊，话波斯匿王，你唔使伤心啊，肉体系有生灭，色身系有变迁啊。但是你应该在这个生命身中就悟取你自己啊这个本有的不生不灭见在。那么这种呢就属于佛呢是正正式式啊在这个反问答中呢那种的正义。那么世尊，我今此生啊就是终从变坏。那么佛既然是问波斯匿王啊，所以就呼他的大王。咁啊，但系波斯匿王答佛所问咧，咁就尊称佛啊，佢话世尊啊，嗱咁啊彼此互相尊敬，就系为一个后学咧好嘅模范。咁啊，所以佛教里边啲规矩嗰啲法则咧系最好嘅，系最礼貌嘅。长辈与呢个晚辈啊，嗰种互相嘅尊敬咧，我哋后学者应该要学习。咁啊，现在波斯匿王嘅居神嘅答法，佢话父母所生之身啊，佢话我今此生，佢就终从就变坏啊，毕竟咧系入变坏噶。咁啊，佛就同佢讲啊，个佛言大王。你未曾灭过，咁啊魂魄又知灭呢？此就佛啊，从问波斯匿王，你话你嘅身体啊，咁啊始终会变坏啊，但系你现在呢未曾有坏噃，咁啊你又点知你嘅身体啊，你呢个色身啊，究竟总会有朝一日？是归于这个变迁坏灭呢？还有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就虽未曾灭呢，他说我观的现时念念千劫，生生不住。此就波斯匿王答佛问啊，他说我此这个无常是生生灭灭分分秒会变坏你的色身呢？他说虽未曾灭过，他说眼前他说未曾灭，等于说还未曾去世，整个波斯匿王站在那里，但我观现时就念念千劫，他说我观眼前念念之间都是生灭不停， 所谓真真是不住啊，所谓既有生则有老死啦，咁啊称为无常。此生既是无常啊，所以现前虽然未曾灭，但系新陈代谢，年年之间千流不息，生生不住啊，咁啊总有幻灭至一朝噶。咁就叫做咧，我观现次年年千劫，生生不住，所以我哋知得佢指定有一日咧会坏灭。